叫你迎着无你早受你且随舍弃 接下去的这个节目也同样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 对，

先帝姓氏家，皇祖开国昌年。 不啊依，正当日子度欢乐，岁子举王子，他从宝剑之下到此去，光阴无所谓，用一步一击故去又一击，王子张人到十七岁风沙扑灭， 大草，随之洒脱白黄金，来争得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。

秀母女群英才，他朝秦末初心难改，正配你天子门生还原才，此时杀百万岁知道了，将上元公贬下了凤凰台，那是君你功不成名不居，辜负你十年欢畅，发心苦哀。怎比得再向堂前做成龙，与林子小姐配和戏，相府门庭同四海，青云路早为你安排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舍难在上元公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懊悔呀。 就是你的母亲啊， 他发他虚你 问世上女儿啊，你快把心事丢丢

送公公， 哎，免送。 你出来，哈哈哈哈哈 好听的朋友，再会。